是一片灯火扰乱，风吹过看不见的天堂，是谁点燃心疼你每一步的成长，擦干眼泪变得更勇敢，晚安卸下了翅膀，轻轻打开梦里 情侣有过迟到，塞班倒卷浪花，还没有说出的那句话，还有一点怕，我唱啦啦啦，还没听懂吗？睡意静静了，可以接受了吧？ 不倦女粉丝温柔包扎

火滚来，突然明白，之前的都不算爱。火滚来，责无旁贷，也包括你的不可爱。总是突如其来， 一直为你感动骄傲。

不见窑门来，百花。 花儿开呀，等你采。那侬侬就哇塞呜。

真实真实的存在。太阳太阳啊，

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 庆祝我却很小。